情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14000，14000，14000！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金莲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东风启辰涿州专营店全新启辰D60火爆预售中，前10000名购车客户可享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系统总成终身质保服务。抢购热线：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9月7日，涿州市东仙坡镇依法对辖区内一处违法占地建筑进行强行拆除。市委书记王艳青到现场督导工作，并对两位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王志贤、李庆杰、梁建杰和相关单位负责人陪同督导。王艳青要求部门之间形成工作合力，全面遏制两违行为。据了解，此次强拆活动，东仙坡镇协调市国土局、执法局、公安局、镇供电所等部门，抽调机关精干力量，共清除违法占地约20亩，有力打击了辖区违法占地行为。9月6日，涿州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推进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贤出席，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王志贤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责任，切实推进改善环境相关工作，确保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会上，相关单位分别汇报了全市气代煤、电代煤工作进展、全市散煤污染治理整治工作进展、全市散乱污企业治理等工作情况，会议就有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近日，涿州市召开第8届全民运动会筹备会，部署工作任务，保障全运会等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李庆林指出，涿州市第8届全民运动会是全市人民的一次传统体育盛会，各单位和部门协调联动，真抓实干，努力把涿州市第8届全民运动会办成一个让人民满意的体育盛会。会议宣读了举办第8届全运会的通知，介绍了全运会总规程以及各项筹备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并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据了解，此次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份到10月份举行，主会场设在涿州市体育中心，参赛项目有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象棋等20多项。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好音乐959。

手像小孩子一样约定，也许你转过身后就会忘记，就算费尽了力气又回到原地，没关系，我还在那里。流星雨又来临，偷听我的秘密，把你藏进我的回忆。就算命运如你，我也会珍惜，能守护一生。 抱起弦琴，他。

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

一直游走的很自由的歌手，除了注重思想和表达自我之外，他的唱腔和歌曲显得有一些另类，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偏向通俗了。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啊，谭维维演唱的《如果有来生》。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路上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 这几声啦啦啦和美声，我们还会觉得谭某某当中的谭维维啊，我们有一点不认识了，和谭某某的话题性和个性不太一样。这首歌曲呢要更加温柔温暖和诗意，歌词内容描写的对简单的大草原生活和爱人远离城市的日子的那种憧憬，非常的让我们羡慕，我们好像置身到了草原。间奏部分听到了卡农，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也是充满了梦想和童话，歌名叫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来自很会观察生活的阿牛。 几岁才到现在，日子怎么不见苦尽甘来，街上填满英文字母的招牌，他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就像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心态，这个社会怎么越来越奇怪，呀呀呀呀，周围的车子怎么越跑越快，周围的房子怎么也越起越快，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他依然往前踩，他只能往前踩，往

我身边有一位好朋友，他失恋了啊，到我家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抱住我，然后要我给他递餐巾纸。于是他拿着一盒餐巾纸呢，在我面前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控诉啊，表达他如何遇人不淑，如何痛苦，如何过不去当下的坎儿。我很冷漠地回应了他一句，说：“好吧，你现在痛不欲生，几年之后，说不定几个月之后，你就会把这一切当成一场回忆，而且呢，完全不承认你今天的表现。”他当然很生气啊。因为我不 care 嘛，因为我完全不进入他的那个状态嘛，跟他一起伤感。可是在见证了很多的感情起伏，包括自身经历之后呢，我就会觉得时间真的是一副很好的解药。当下你过不去的，一定的时间之后，一切都会云淡风轻。希望他能够解脱，希望我这位女闺蜜能够及时找到她的真命天子。 猜不透，你学不会。

我要你快乐，我知道无明了，我想要你快乐，我要你快乐，我要你快乐，要你快乐，我要你快乐，要你快乐，我要你快乐。 承诺